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了。首先讲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的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首先讲讲就有关何谓记者先，因为咧见到警方咧就系寻日去信咗四个嘅传媒组织，宣布咧就话修改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嘅定义嘅。嗱，警察通例传媒代表嘅定义之前系点样写嘅咧？之前嘅写法咧就包报馆啦、通讯社啦、电视台、电台所发出嘅身份证明文件啦。如果你有呢个证件嘅话，就会视为系一个记者啦。咁另外就系持有香港记者协会嘅会员证或者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嘅会员证，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以前嘅定義。不過而家就改咗啦。新嘅定義咧就係話咧，一定要有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嘅新聞發布系統，即係一個叫 GNNMIS 嘅傳媒機構。即係譬如一啲可能呢個系統原本落嚟接收一啲政府新聞處嘅信息嘅，你要登記咗個系統嗰啲先算係啦。咁另外啦，就係一啲國際認可及知名嘅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電視廣播機構，咁係呢啲先算係嘅。咁簡單啲講啦，變相咧就即係其實將以往攞住香港記者協會或者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咧，以往係視為傳媒嘅，咁而家警方都唔會視佢為傳媒啦。咁呢個咧就係新嘅安排嚟嘅。咁呢一個嘅安排咧，都引起記者或者新聞從業員業界嘅一啲嘅迴響嘅。咁大家點睇都可以帶嚟一齊傾嘅，1872311，1872311。嗱，首先嗰個會帶嚟啲咩影響咧？請嚟有記協主席楊建興一齊傾下先嘅。早晨，楊建興。 早晨，冠霖。 系啦，我尝试简单讲咗个定义嗰个分别啦。我想问下，其实警方就呢件事咧，有冇同你讨论过嘅？ 完全冇吓、啊，其实到而家都冇嘅吓。只系琴日就系将个信件就俾个几个会啦。亦都即系警察公共翻译科嘅即系高级警司系将嗰个将个信咧系透过 WhatsApp 系传过俾我啦。咁、但系冇倾过任何电话。之前同埋到而家都冇嘅，咁呢個係即係我哋覺得係好大問題，就係話即係一個行咗咁多年嘅之前亦都冇同我哋提過，就係話我哋兩個會發嘅證出咗啲乜嘢嘅問題，究竟而家佢哋認為嘅問題係啲咩嘅問題？咁公佈其實喺五月見一哥管理層嘅時候咧，我其實都花咗好多嘅時間，我哋一啲代表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即係講翻現場啊，佢哋認為嘅一啲嘅問題嚇。咁五月嚇到之後，其實都冇任何嘅即係溝通。咁到突然間佢哋就即係改咗一個即係成個制度都改咗。嗱，那個制度最大嘅問題咧，其實就係、是正如我哋一個會啲其他啲會其實係一個變相嘅一個官方嘅即係發牌發證或者即係認可嘅制度嚇。嗱、佢用嗰、那個即係、就是、政府嗰、那個首先你都提到啦，其實係一啲發新聞稿或者係發一啲採訪通知這個其實是記者工作的一個部分嚟嘅啫。呢、這個同佢係咪認，即係咪點樣傳媒界定咧？係佢將兩樣嘢咧，就我覺得係混淆咗，令個工作混淆咗。咁但係嗰個效果咧，其實就變咗仲係一種即係 界定咗記者邊啲先至可以喺一啲即係譬如話公眾嘅集會啊，特別警方會執法嘅時候咧，可以想象到亦都發生咗嘅。發生緊嘅咧就係話，佢會將嗰啲地方，將一個商場就話嗰個就係封鎖區。咁跟住落去嘅話咧，就係、如果你唔係佢喺個政府新聞處嗰下邊嗰啲嘅機構咧。你就唔可以喺度採訪啦。如果而家有限聚令嘅話咧，佢可以實際上亦都係發咗好多告票俾一啲校媒啊，一啲自由身嘅一啲工作記者啦，或者係一啲公民記者啦。咁甚至佢可能要你走，要你離開啦。如果你唔離開嘅話，你同佢拗嘅話，佢可能話你阻塞辦公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嘅事啦。 可唔可以又同我哋仔细讲讲咧？用咗呢个新定义同用咗呢个新嘅定义同旧嘅定义咧，如果再比较话，边一类嘅人士系最受影响咧？新闻工作者里边， 我谂简单，其实讲翻点解即系话之前即系政府警方嗰个通例里边其实都将记协嗰个会员嗰个即系发嘅记者证系涵盖落去咧。其实就系嗰、那个。其實行業，我哋都好清楚個變化嚇，即係唔係話香港唔係一個社會，唔係就係話即係發牌嘅電視台，或者係我哋一啲街上面見到一啲報章嗰啲先至係記者，仲有好多一啲其他類型嘅嚇，包括一啲就係而家都多咗嘅嚇，一啲媒體咧，佢哋唔想請一啲全職嘅員工佢哋可能外判一啲工作俾一啲自由身嘅記者，或者可能佢本身都已經係佢哋嘅全職員工，不過改變咗嗰個合作關係、僱傭關係，慳啲錢，咁咧就轉咗做即係所謂自由身嘅都幾多一啲，譬如話影相拍攝嘅。係而家其實係一啲相當有經驗、相當專業嘅，其實比而家好多一啲傳媒機構嘅攝影師可能仲專業嘅。佢哋係會譬如話轉咗呢一類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亦都有啲係如果符合我哋準則嘅新聞系讀新聞系嘅一啲學生，我哋都會係佢哋都係一啲學生會員。咁佢哋當然啦，佢哋唔可以申請個記者證，但係佢哋都係叫做有一個學生會員一個咁樣嘅身份。嗱，呢度係會影響咗，即係其實就會將傳媒或者傳媒代表佢哋所謂傳媒代表就收窄到就係佢哋喺即係有個機構喺政府新聞處嗰度即係有登記。即係呢一類啦，咁然後其實更大嘅問題就係我剛才提到啦，就係話佢喺一啲喺公眾地方執法嘅時候咧，過去呢段期間都已經係相當廣泛地係即係設立一啲所謂封鎖區。咁一封鎖區之後咧，就變咗就係限定咗就係即係呢啲登記咗先至可以喺度噶啦。咁當然啦，即係。佢我睇今日睇一報道，佢琴日都消息又話，喺公開嘅地方你仍然係可以採訪嘅。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佢將好多公開公眾嘅地方咧，係好大範圍地咧就係劃咗拉一條線，拉一條膠帶，咁就當係即係就話一個封鎖區，就唔俾其他包括即係冇嗰啲證件嘅、冇登記嗰啲嘅。媒體記者喺度啦，咁嗱呢個咧其實係會相當大程度咧，其實就係收窄咗、限制咗邊啲人可以喺度採訪。而我哋已經見到咧，就係佢喺首發《蘋果日報》當日嗰個做法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即係我諗好多人睇翻啲片段都會見到，就係話佢再將一批記者咧，即係將嗰啲就算有證嘅記者咧。都擺到喺嗰個蘋果大樓外面，我記得應該大概有300米，差唔多一條街頭街尾嗰、那個地方咧，係冇基本上係冇其他即係公眾人士喺度嘅。咁然後就只係俾咗十幾家嘅媒體咧， 喺一啲有證嘅媒體咧，十幾間媒體咧，即係去到喺大樓外邊啊，個警司即係交代翻個搜查情況，喺近啲地方嘅拍攝。嗱，呢個我哋點解即係完全有根據去講，就係話係一個即係一步一步，其實已經係一個改變緊成個採訪嘅記者點樣由官方去認可記者啦，然後甚至喺咁樣認可裏面記者咧，再揀選一啲即係佢哋啊接受得到或者係較為合作啲咁嘅去採訪。嗱，呢個咧最終其實係限制咗一啲媒體嘅採訪，限制咗公眾知道發生啲乜嘢，即係公眾嘅知情權嘅。 警方咧，據聞之前有啲講法就話啊，以往嗰啲公眾活動咧，發現有啲自稱記者嘅人混入人群，執法難度增加咗，有啲咁嘅説法嘅。我想問一下其實個關鍵係在於係邊個位咧？關唔關你哋記協法嘅正事咧？譬如以往話發現話，若果下有發現有自稱記者人混入人群，有冇啲係其實係根本係冇記者證啊？定係揸住記協會員嘅記者證，然之後就被發現阻礙警方執法啦？有冇聽過呢啲説法咧？ 兩樣嘢，即係一其實我哋從來未收過任何個案咧，就話佢哋發覺即係有一啲攞住記協嘅記者證嘅攝影記者證嘅，即係喺現場佢係唔係做緊記者，唔係做緊嘅嘢，或甚至係一啲假嘅即係證件咁樣嚇。 你聽過？ 咁第二就係佢一路其實講咗成即係差唔多成年咧，就係話有首先你係。提到嗰個問題就係現場有啲即係唔係記者嘅，佢哋妨礙一啲嘅執法，甚至講到話搶犯，其實都講過嚇。搶犯嗰個咧，我記得都有啲媒體揾翻抄翻咧，其實就唔係嗰回事嘅嚇。咁近幾個月咧都少講咗話搶犯。嗱，妨礙嗰度咧就係一啲好籠統嘅講法。咁我哋一直都係咁講，就係話其實阻差辦公或者妨礙，即係好似咁講，妨礙警方執法咧，都告得噶啦，已經都拉得、告得、截停得、查得。咁過去點解佢完全冇做到呢度咧？佢係話妨礙執法，係我覺得係一支好主觀，我覺得係亦係特別係佢講話好多記者咁我。社會上的確會有一個咁嘅人像，因為你一啲直播片段都會見到好多穿住黃背心，咁啊真係好似好多嘅記者。但係我諗公眾要睇翻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或者一啲即係呢啲採訪嘅，佢哋係咪真係有妨礙到，或者係甚至阻礙到佢哋嘅執法咧？我哋調翻轉睇，過去嗰年紀咧，警方已經拉咗過萬個人嚇。咁現場好多時咧，幾十個、幾百個咁樣嘅拉嚇。咁點樣執唔到？即係點樣執唔到法咧？次次派真都係以百計、以千計嘅警員去執法。我哋真係覺得佢哋講呢個問題咧，係帶一啲誤導嘅成分嚇。係其實從來俾唔到一個好具體嘅個案咧。就係話一啲記者咧點樣阻到佢哋？實際上而家佢哋嗰個執法咧係相當之即係嚴厲嘅，其實嚇。趕到好遠啦，趕上行人路啦，喝罵得好緊要啦。咁隨時仲係即係查證啦，話阻差辦公啦，亦都試過即係扣留過一啲嘅記者啦。而家嘅現場記者咧都極度小心同埋。同埋就係、其實都係配合嘅，冇得唔配合。其實應該講 好咁，就今次即係警察公例改咗傳媒定義呢件事啦，記協會點樣跟進咧？會唔會從一啲不同嘅途徑去到再睇下點處理件事咧？ 因為我首先提到嗰個影響，其實就係、是變相即係或者甚至已經變咗係一種官方即係認可嘅嚇。然後其實實際上喺嗰個執法嗰度，我哋都見到好多。首先我提到，喺一啲公眾嘅地方咧，佢話就佢即係佢限制好多嘅，即係一啲封鎖區啊，好遠啊咁樣嚇。咁查證，譬如琴晚咁樣嚇，喺 將軍澳咁樣，我睇翻啲報道，即係扣留咗啲記者查，頭頭尾尾係講緊四十分鐘咁長。咁呢啲其實係好影響到即係傳媒嘅一啲嘅採訪，再加上埋今次即係去將界定記者嗰度咧，呢、這個係我哋會尋求一啲法律意見嘅，尋到啲法律意見，即係究竟佢呢、這個修改呢個通例，即係會唔會同一啲政府嘅政策、基本法裏面承諾咗保障咗嗰啲新聞自由係有違反嚇？有嘅話，我哋希望會透過法律途徑咧研究一下嚇，係咪嗰個途徑我哋可以做啲嘢嚇？ 嗯，好，咁多謝曬你先，楊潔卿同你傾先，多謝曬你啊，楊傾咧就係記協主席啊，都係回應翻警察通例。改咗傳媒嘅定義，咁就唔再承認咧記協啦，或者攝影記者協會發出嘅會員證啦。咁另外咧就話要咧係喺新聞處嗰個新聞發布系統登記咗啲傳媒機構啦，同埋一啲國際認可或者知名嘅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啊、報章等等嗰啲，先至會視為咧傳媒代表啊。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21。頭先同記協楊潔卿傾啦，佢提到受影響嘅包括就一啲自由身嘅記者啦，亦都提到一啲網上嘅媒體啦，另外都提到咧就包括一啲學校裏邊譬如一啲新聞系嘅學生啊等等啦，咁一點旁邊就請嚟咧都應該學生嚟嘅，就係理大編委會嘅總編輯陳威樂一齊傾下。早晨，陳威樂， 係 你好。嗱，你就嚟自理工大學嘅編委會啦，咁其實都係有出一個係咪開物咁啊？你應該都係。 有啊，我哋每年其实都系会根据翻工作计划，都系会准备翻学生报咁样去出嘅。 嗯，咁而家你哋系咪都唔系咪新定义下嘅传媒代表啊？警察通例之下， 如果根据佢所谓佢修订咗之后，就应该唔系佢入边嘅嗰个范畴啊。 嗯，咁会对你带嚟咩影响咧？ 当中最大嘅影响其实就系喺我哋系落去现场进行采访嘅时候，其实都嗰、那个阻挠都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多啦。咁即系以往呢一段时间，其实都见到警察对于记者嘅嗰种态度都越嚟越唔友善，咁甚至乎已经系会专登系分翻开所谓主流媒体，又或者系所谓小众媒体嚟到去为他们自己的识别到底哪些人是叫做是在现场真的工作紧。咁但是他这样的分别的方法其实就是不合理的。咁其实在小众媒体都有不少，可能是一些部分的警员其实都是没有较少接触啦，又或者是没有点听过，但他们就会都是照认为是小众的媒体，然之后就可能都会滥发一些告票啊等等。咁成件事其实是一嚟啦，佢哋喺进行截查嘅时候已经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啦。咁二嚟都系会阻碍到成个新聞行業嘅進行採訪嘅工作咯， 以往你係咪都可以用即係記協嗰個證落去嘅，定係用翻你哋學校嗰個編委會個證落去現場採訪嘅？你通常 因為啦，理大編委即係我哋理工大學係冇傳理系，咁又或者任何其他關於新聞傳播嘅學系，咁所以就未能夠喺記協裏面申請到學生會員證，咁所以一直以嚟其實我哋都係用緊自己嘅編委會所發出嘅證啦，嚟到去進行採訪嘅。 嗯嗯，咁往後你哋會點樣啊？而家即係有呢個規矩之後，就講到明就唔包你哋噶啦，咁會唔會影響你往後嘅譬如刊物嘅出版啊等等嗰啲咧？ 我相信刊物出版上面嘅嗰個影響就未話太大嘅，咁但係對於即時新聞上面就影響，我就覺得應該會頗深啦，因為我哋其實喺進行好多現場採訪嘅時候，都俾好多主流媒體或者所謂嘅大台咧係捕捉到更多一啲細微嘅細節。咁例如過往嘅反修例運動，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校媒，有啲學生媒體啦，其實係影到一啲好關鍵嘅畫面嘅。咁所以我相信喺未來嘅呢一個時間係會受到更加多嘅阻撓之餘，亦都係難咗去捕捉一啲令人难以去发现去睇到嘅位置，咁我相信呢样嘢会系

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看到警方最新的安排，就在警察通例下將傳媒代表的定義會改了。以前就是有各大的報館、通訊社、電視台、電台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或者你有香港記者協會或者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都會視為傳媒代表的。不過現在新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登記了去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的工作人員才是，又或者一些國際認可或者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电台、电视、广播机构那些员工才算是传媒代表的。刚才就访问到记者杨建兴，就说事前都没听过警方有跟他们沟通过，亦都觉得这样做是无异于官方发牌的，亦都会跟律师就再研究一下会不会有其他可以跟进的。记者就这样看。至于新闻行业里面或者一些学院里面，六间大学的新闻系统学院发表联署声明，就是强烈促请警方要撤销这项建议的。咁打電話就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議員界方面咧，見到立法會議員就譬如葛佩凡嚟自民建聯咧，就支持警方嘅呢個改動嘅，咁就話自舊年嘅反修例風波已經見到好多自稱記者嘅人士啦，咁就已經要求立法規管網媒嘅。而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就話咧，修訂之後公民記者規模較小嘅網媒咧，將會被排除在外，咁就話呢個做法嘅動機咧，就害怕警報咧暴露喺空氣之中，借此逃避公眾嘅目光同責任嘅，有不同嘅声音嘅，听众嘅声音又会点咧？听下苏生先，苏生你好。 系早晨，主持人 苏生 早晨啊。 系，系 关于呢个自定传媒嘅方式咧，我对警方有呢个强烈嘅批评嘅。嗱，到今时今日咧，警方仲系围绕住啊无线啊、有线啊捞呢啲，就系一个传媒大台，就充分表现佢哋嘅愚昧、无知同埋自把自为啊！我话如果有一啲記者會係要入去警察總部入面，你咁樣去篩選咧，我無可厚非，你唔俾我入係咪先？ 嗯， 我好多時我係市民身份，我都會去一啲現場啊拍攝啊採訪嘅。咁我係業餘噶嘛，我都有咁啊興趣噶嘛。咁如果公眾地方我冇阻擾差人，亦都唔係宵禁，根本就係任何人都有權喺任何地方採訪，冇咩叫做傳媒唔傳媒嘅。警方而家自行定立一個方式，佢根本好明顯就試圖打壓一啲人，就唔可以話佢哋自稱阻礙佢哋採訪。佢用自己嘅方式去做一啲咁樣嘅行動，簡直係荒謬到絕倫嘅。我認為咧，記者協會各樣嗰啲人應該唔好認同，就企硬。繼續去抗議，去司法覆核，或者係去反映。咁咩叫認可傳媒呢？我覺得都好奇怪，佢突然間用呢個名詞出嚟啊！唔係呢個世界係冇合法傳媒同埋唔合法嘅傳媒噶嘛？記者都冇話假同埋真嘅。如果你話喺現場妨礙你執行職務，你做唔到嘢，咁你咪係你自己嘅問題咯，就唔係記者阻你啊嘛。如果記者有犯事嘅，你咪拉記者咯，你唔可以因為自己做唔到嘢，你就定立一啲無厘頭嘅嘢出嚟。即係如果遲下好多市民藏有攻擊性武器出街嘅，你係咪自己定立一條威？聽日唔准著衫，唔准著褲出街，咁我方面我執法，你冇咁荒謬噶嘛？係咪先嗱？反而市民就可以評定你哋邊啲差人係唔係認可嘅差人喎？喺我認知之中，著制服有 number 叫你嗰陣時，你肯出示威陰證。并唔系由头蒙到落脚嗰啲咧，我就呢啲认可差人，其他喺我心目中一律都唔系认可嘅差人啊！如果呢一啲咁嘅物体走埋截查我咧，我唔会就范噶。 嗯 ，OK， 好多谢苏先生啊，同你倾到先。仲有杨先生添，我听下杨生嘅声音系点先。杨生你好， 早晨，叶冠霖。 早晨，早晨，请讲啊，杨生。 我想请问咧，這个美国咧个记者证，你知唔知系政府发牌啊？定系冇嘅？ 冇详细研究呢方面，你有咩认知咧？ OK， 我就觉得咧，嗱，记者咧应该系报道个事实，系咪？即系无论佢去报得个打劫嘅，佢要影贼人， 佢要影，佢话影他人点样捉。但你见到而家啲记者，你有冇见到一张相咧？呢个他人嘅揸住枪，瞄准，跟住有几廿个人影住个他人。但系点解从来冇嗰啲咁嘅记者去影嗰啲暴徒去嘅个样咧？同埋头先同埋头先嗰个有人有个讲者就话嗰啲好影咗啲片出嚟咧，系帮助个事实更细微嘅。但我发觉最近咧有个单官司就系个差人俾人打到头都烂晒。但系咧个法官咧就话个差人好影晒嘅，全部都话个差人讲嘢自言不逾语，咁就判咗系冇罪。我觉得好奇怪咯。 咁要翻翻今次即系记者定义呢部分咧，你点睇咧？即系传媒代表嘅定义。 冇问题噶，譬如你头先讲佢话嗰啲网媒，咁佢申请，你话求佢话要申请嗰、那个申请咗先可以嘛？咁佢申请咯，如果你真系记者嘅话，咁你唔系十二岁又记者，人鱼又记者，系咪都记者得噶？我即系我冇、我冇歧视任何人，但我觉得咧记者系专业嘅，好似要读传理系要读好多年噶嘛。而家好似系唔系都系记者咯？我觉得。 OK， 好，多谢晒杨先生嘅意见啊。好啦，就呢件事，我电话旁边咧，请翻警方嘅代表同我哋讲下先。请嚟由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一齐倾下噶。早晨，郭家全。 系，早晨，叶冠林。 系，早晨你好。不如讲下点解你今次要有呢个传媒定义嘅改动先？ 首先好多谢你啊，俾个机会我去解说一下啦。咁首先警方都一再好强调，我哋真系好尊重啊新闻自由同埋采访自由嘅。其实过去都同业界啊不同嘅协会都有好多嘅沟通。咁其实今次呢一个嘅修订我哋嗰个嘅通例咧，其实无论修订或者唔修订咧，其实都唔会影响即系记者佢哋咧喺公众地方做采访嘅。因为其实佢哋一直都系可以受住基本法嘅保障咧，系有个新闻采访嘅自由嘅。咁而我哋今次去參考嘅嗰個新聞處嘅新聞發布系統咧，亦都唔係一啲新嘅系統嚟，係不嬲都係喺業界咧係行之有效。譬如舉個例，我哋做即係政府嘅記者會又好，或者我哋之前我哋做嘅四點鐘記者會咧，其實都係參考呢個系統嗰個嘅做一個採訪通知嘅。咁所以我哋唔存在住話有一啲搞咗一啲新嘅措施嚟去做識別一啲嘅記者。咁但係點解要去做一個修訂呢？其實我諗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就係、我諗喺過去呢段即係年幾嘅時間咧，我哋都發覺即係傳媒嘅生態都有好大嘅轉變。啊，正如剛才你有啲嘅即係聽眾都有講啦，即係而家都唔單止有主流嘅媒體啦，有好多新嘅媒體啊，亦都有一啲嘅學生嘅記者啊，亦都有一啲頭先阿楊主席講到嘅一啲嘅自由身嘅記者。咁咁多嘅記者嘅時間咧，即係其實我哋有同事啊，喺前線同事咧，其實真係有困難去識別到啲邊啲先至係一啲嘅傳媒嘅工作人員嘅。譬如舉個例，我哋較早前喺一個嘅即係元朗嘅商場做一個嘅即係因為示威啦，我哋做一啲活動去做一啲嘅執法嘅時間咧，可能現場係參與一啲咁嘅社會運動嘅，可能少過十個人，警察可能十零個。但是在現場的即係著住一些黃背心或者係戴住記者證的人咧，係超過即係100個甚至150個。咁嘅時間咧，我哋去做一個執法嘅時間，的而且確係有啲困難嘅，因為我都真係唔知呢班嘅即係人士咧，到底邊啲先至係真正係真係啲記者啊，定或者先係即係啲係市民咧，我哋分辨唔到。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揾一個比較客觀啲嘅標準嚟去做一個嘅協助我哋同事去識別。而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嗰個通例嘅內容咧，都即係係好多。咁起碼都十幾二十年冇改嘅，你見翻入邊嘅內容睇到咧，係零零舍舍咧係有兩個協會喺度嘅。而我哋其實之前咧，我哋譬如舉個例啦，我哋喺五月21號，我哋處長去見四個協會嘅時間咧，即係現時嚟講，我哋有四個比較大啲嘅記者協會啦。佢見到佢哋嘅時間咧，都有其他嘅協會揾我，哇！點解得佢哋四個㗎？佢哋唔係代表我哋嘅，仲有其他嘅協會，其實都係喺現時喺一個傳媒嘅業界入邊出現嘅。咁呢一個。這個點解呢？其實當時我們都是要做一個檢討，也都再說在四個協會裏面也都有些聲音，就是說為什麼只有兩個在這個通例裡是、即是定義是傳媒代表，另外兩個又不是在這個 list 裏面的呢？所以我相信這些都是歷史遺留了你的問題，我們都是要去處理，去適應現在那個、即新的情況。最尾呢就是在上個月啦，我哋喺將軍澳一個行動期間，當時咧我哋就因為有個封鎖區啦，即係行動嘅需要，而當時都希望即係做多一步喺即係封鎖區之內咧，嘗試去俾一啲嘅傳媒機構嘅代表咧，可以入到去採訪區做採訪，目的就係希望就係第一便利佢哋啦， 第二就係希望增加我哋工作透明度。不過當時咧，即係我業界就好大嘅聲音咧，就係覺得喂，由警方去決定邊15間或者邊一啲嘅新聞或者傳播嘅機構入去咧，就唔公平，亦都好唔透明。因此我都諗，哦，咁點樣能夠喺我哋現時香港嘅即係機制，即係有啲乜嘢係比較可以客觀啲去參考嘅標準咧？咁，我哋見到就係其實新聞處呢一個嘅系統咧，係喺行內都係相對係比較有認受性啦，亦都係客觀，亦都唔係警方話嘅，係真係由一個第三方佢哋去定嘅一個嘅系統，所以就用呢個做一個嘅參考嘅標準嚟到去做我哋一個修訂啦。 OK， 嗱，逐點回應翻第一點，你就話有辨識困難，因為有時見到有好多記者啦，都唔知邊啲係邊啲唔係啦。其實以前嗰個唔係都清晰嘅咩？譬如你有各大嘅報館、通訊社、電視台、電台所發出嘅新聞證明文件，呢部分二啦，記協會會員證、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都易辨識嘅呢，這個 都唔係嘅，因為其實咧，我諗而家就正正就係啦，好我哋嗰個嘅條例嗰個修訂。之前嗰個版本咧，其實佢涵蓋咧，都其實係冇乜點講啊，即係一個比較係籠統啲嘅，可以咁講。譬如第一點所講嗰，那個即係報章啊嗰啲，其實係好籠統。咁到底邊一啲先至係即係因為而家其實我哋講緊坊間有好多係一啲新嘅媒體嘛。 但你都冇包喺度啊，你報館、通訊社、電視台、電台啫嘛，你都 係 計。 係啦，所以咪就係有出現咗問題啦。咁就係可，譬如舉個例子譬如我同即係同阿記業佢哋傾嘅時間，佢都會有啲意見就係、是。喂，其實不一定要有記協的證咧，先至係記者嘅、哦。但我哋同事去睇嗰個通例嘅時間咧，有陣時佢就演繹咗就係、是，哦，你要做記者，應該有呢、這個呢兩個協會嘅證、哦。冇嘅時間就會有個，就會有少少嘅一啲嘅，即係認知上可能有啲唔好清楚，到底肯唔係係定唔係咧？因此我哋都要檢討咯。咁所以做咗檢討之後，先至會做一個咁樣嘅修訂，而目的都係第一，其實。修訂咗係唔影響記者喺公眾地方做採訪。不過如果真係有一啲係即係我哋有需要去做一啲特別嘅便利安排上嘅，點解要做特別便利安排呢？就是、因為我哋唔能夠，可能唔能夠俾，因為基於行動嘅考慮啦，可能唔能夠俾全部人咧都去某啲地方，要啲封鎖區。咁、嘅情況之下，要便利嘅時間，到底便利邊啲呢？咁我哋唔可以俾佢全部嘅時間，就要有一個標準去做一個嘅安排嘛。咁啊，此咪所以就會用咗一個第三方新聞處嘅一個。都是行之有效的系統去做一個的參考咯。 因為之前就頭先講啦，報館、通訊社、電視台、電台所發出的新聞證明文件啦，記協會員證啦，或者攝記會員證啦，攝影記者會會員證啦，呢、這個你覺得未夠清晰。但而家你加咗呢個咧，就係政府新聞處嗰個系統登記的人啦，同埋一啲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咁呢啲何為國際認可，何為知名？呢啲唔係更籠統咩？ 其實咧，這個咧我哋都係想包括多啲嘅。本身因為根據嗰、那個新聞處嗰個新聞發布系統咧。其實佢都有一個範疇咧，係涵蓋就係話啲國際認可及知名嘅非本地一啲新聞通訊社等等嘅。咁呢個咧係因為佢哋有啲可能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國際城市啦，有好多嘅外媒咧，即係海外嘅媒體咧喺香港有運作，所以佢都會喺一個新聞處度有登記嘅，去攞一啲採訪嘅資料啊，一啲新聞稿。但係過去一年大家都見到啦，呢個社會事件都係國際關注啦，有好多以往咧。我哋係冇聽過嘅，即係冇嚟香港做一啲採訪嘅海外媒體咧，都嚟咗香港去做一啲嘅採訪。咁為咗涵蓋，驚住如果淨係靠參考新聞處嗰個登記咗嘅系統咧，會有漏咗呢一班嘅，即係其實都係認可嘅一啲，即係國際認可嘅媒體啊。 Okay. 所以先特別加埋呢一個內容落去咧，嚟到去即係去涵蓋得更加之闊啦。係講緊咧。我諗看嚟都會知道喺嗰個新聞處發布系統入面咧，係有超過200間嘅傳媒機構。總係傳媒機構，我哋而家認可就係呢200幾間嘅傳媒機構下面嘅所有佢嗰啲嘅記者啊、攝影師啊、電視台工作人員等等。 呢、 okay. 個比起之前，我相信係更加之透明同埋更加之廣泛嘅。咁呢個絕對唔係話即係點樣收窄咗嗰個嘅內那個定義啊，絕對唔係咁樣。譬如你講記協，佢可能即係琴日佢都有個聲明都講啦，佢。發咗嘅記者證都係99張，咁我哋而家呢度點會話係收窄咗佢？即係冇咗記協就會變咗係收窄咗嗰個定義嘅內容咧？呢、這個我諗係一個誤解嚟嘅。 但係翻去收窄嗰度，好明顯有啲就以往可能就攞到記協嘅證嘅，譬如有啲自由身嘅記者，一啲可能做即係獨立嘅一啲嘅攝影記者係服務於不同嘅通訊社啊，咁然之後再發相俾佢嗰種啦，又或者一啲大學啦、新聞系嘅學生啦，咁呢啲而家都冇辦法可以去到採訪啦，係咪啊？ 就唔係喎，即係其實都係咁講，任何人其實都可以去做採訪嘅，即係呢個公眾地方嘅話、 嗯。 只不過頭先講咧，當我哋想做一啲額外更加之便利一啲記者嘅安排上嘅時間咧、嗯，可能我哋未必可以俾曬所有嘅即係人去做一啲嘅便利嘅採訪，特別嘅安排。喺咁嘅時間咧，喂，我哋如果想，譬如喺封鎖區度，想再開放多啲，俾多啲人可以做到近啲嘅做採訪嘅時間咧，我哋都要有個參考嘅標準嘅嘛。 嗯， 都唔係我就唔需要設立一個封鎖區啦。 嗯， 呢個一個考慮啦。咁另外就係、是，譬如舉個例，我做記者會，我地方有限，我冇可能話俾全世界嘅人都入去個記者會度噶嘛、 嗯。 因此，政府咪有一個嘅標準，就係有一個嘅新聞發布系統下面，我哋會即係呢啲200多間嘅傳媒機構，我哋咪會邀請佢哋嚟咯。咁、 嗯、 所以係始終係，我哋就希望唔好俾人覺得啊，由警方去定立一啲嘅標準，我哋就參考一個咧，其實係業內行之有效，由第三方定立嘅一個標準，作為一個嘅我哋參考嘅。嘅指標咁解啫， 因為現實上，譬如一啲見到6間大學嘅新聞系同埋學院都發表聯署聲明，就強烈促請警方撤銷呢個建議啦。因為用你頭先講嗰個定義之下咧，一啲新聞系嘅學生可能佢都需要喺學習嘅過程之中有啲練習嘅機會、實習嘅機會嘅，都會想去現場去到睇下呢啲例子。譬如舉一個例子，譬如話某個安老院舍咁樣，可能發生啲咩事，咁警方會有時出嚟做 briefing 咁樣。按道理係咪呢啲大學生啊，你嗰啲嘅新聞系嘅學生？都冇辦法為佢哋學校嘅學生刊物裏邊去。 咁又唔係喎，因為嗱，其實如果喺一個公眾地方，譬如你話個安老院出邊嘅公眾地方，我哋做一個嘅傳媒採訪嘅話咧，通知嘅話咧，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喺嗰度，即係聽 都可以埋嚟嗰啲咯， 即係同事去簡介嘅。 嗯， 咁啊，只不過就係、是、反而我又擔心咧，其實正正就係過去一年幾啦，好多嘅即係一啲社會嘅大型嘅事件咧。其實都係牽涉咗好多嘅暴力啦，其實都危險嘅。咁點解有陣時候我哋要做一啲封鎖區呢，就係、是、喂，正正就係嗰啲地方比較危險啊嘛。咁所以就唔希望即係不必要喺度停留嘅人就喺度停留啦。咁而家你講到一啲嘅學生記者，我哋都好擔心，因為譬如過去一段時間咧，有啲12、13歲嘅，即係著住件黃色背心，就係喺個示威現場做一啲採訪。咁呢啲佢哋都話自己係一個學生記者，我哋都擔心佢哋其實對於佢哋嘅安全係咪都要一個考慮咧？即係變咗我哋去做一啲即係協助傳媒採訪嘅時間，我哋咪協助一啲12、13歲嘅小朋友就去一啲現場度做一個採訪咧？呢、這個咁大家都要去諗一諗。 嗯，成日都提12、13歲記者呢啲例子啦。其實用翻舊有警察通例下嘅傳媒代表定義，按道理呢群人都唔會係嗰個三項定義之一嘅，佢哋都唔會有一個證嘅嗰啲。 正正就而家就有情況就係咧，佢哋都會攞住一啲證。不過就係一啲係新媒體嘅證， 咁嗰啲唔係就係唔係你哋警察舊定義下嘅證咯？咁按道理你唔提供，你唔提供便利俾佢都得㗎呢啲。 係啊，因為正正就係一個業界咧，同我哋有陣時有啲爭拗嘅地方，就呢啲佢都係有個新傳媒機構嚟嘅、 嗯， 即係都係一個佢係一個網媒嚟嘅。咁我哋變咗我哋同前啲同事去解説嘅時間咧，那個定義就唔清晰啦。因為我俾呢間得，俾嗰間唔得，咪好似我哋做咗決定咯。咁咪變唔客觀啦，因為咪揾一個比較。是啊，即係業界都認為是比較客觀啲嘅標準，作為一個參考。 嗯，你認為就業界都覺得比較，你覺得 只不過是用翻現時已經行緊嘅一個系統，亦都係業界係即係普遍都係認受嘅。咁、 嗯、 至於你話喂嗰、那個系統入邊係咪有啲部分嘅媒體係唔入得咧？呢、這個可能就要檢討翻嗰個相關系統嗰、那個即係嗰個。機制係點樣啦、 嗯？你就形容話業界都認受呢個系統啦，但係佢認受嘅系統可能係愛嚟即係收一啲新聞發布啊，嗰、那個用途就唔係話採訪用途。你見出咗呢個之後咧，基本上各大嘅媒體嘅記者嘅團體啦、記協啦、攝影記者協會啦、一啲個別嘅傳媒工會啦、8個工會啦、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啦，個個都話有保留、有啲譴責等等、強烈關注等等 嘅。咁就兩方面嘅，即係有部分都會有意見啦。咁但係都有部分，你睇翻今日嘅媒體都有啲係。即係對呢個安排表示歡迎嘅，即係我諗亦都要睇，即係要公，即係要公平啲睇。我哋其實目的都係希望便利到傳媒，但係就要喺我哋能夠做到嘅範圍之內啊嘛。即係如果我能夠係做到嘅，咁我係唔需要有任何嘅即係定義係傳媒代表。譬如公眾地方嗰個地方安全嘅，任何記者都可以做採訪。但係當去到某啲情況之下，當我哋要即係再進一步。在某些的行動當中去協助傳媒，可能我們就真的要有一些適當的標準去參考，到底給到哪些可以進一步的一個的協助，那裡就要參考一個標準，就是第三方的標準，希望可以公平一些、客觀一些，但目的都是我們真的很尊重他們的採訪者，都明白呢、 okay. 他們有沒有需要去做採訪的、 有哪個傳媒 的組織歡迎警方這次改動？ 我諗你個睇翻，即係其實今日報道都有啲不同嘅報章都有啲啦嘅社論都有講啦，亦都嗰幾個四個協會當中其中一個亦都有咁表示嘅，係歡迎嗰個情況嘅，都出咗聲明嘅，琴日都可以參考翻。 嗯嗯， 係啦。 好啦，咁而家有啲就會話諗緊係咪法律上行動啦，可能甚至乎唔排除司法覆核啦，你點睇咧？啲講法？ 我諗其實我哋都係即係一路同業界都有溝通嘅。咁其實就算同記協，即係我哋可能佢頭先阿楊主席都有講過。即係都我哋有聯絡，不過可能佢覺得唔夠啦，咁我哋咪做多啲啦。咁我哋可能做多啲溝通嘅時間咧，了解翻我哋嗰、那個即係修訂嘅原意，亦都等我哋釋除咗一啲會唔會因為呢個修訂令到佢哋唔能夠喺公眾地方做採訪咧？咁我話俾佢知就唔會嘅。 嗯， 只不過係希望能夠喺當我哋想做一啲優化、再進一步嘅協助安排嘅時間咧，我哋有個參考，到底邊啲先至係傳媒代表？等我哋前線同事咧更加之易去掌握，同埋更加之易去識別到嗰個嘅一啲嘅傳媒代表，咁俾到一個協助佢哋啦。 擔唔擔心司法覆核啊？有冇問過律政司意見啊？就呢個改動今次， 我諗即係其實就我諗呢個你就即係講得遠咗啲。其實就我諗我哋最主要都係透過溝通，將我哋嗰個嘅即係修訂嘅原因解釋翻俾業界知，等我哋明白咧，其實我哋真係想去即係將一啲可能之前一啲修訂可能。即係之前嗰個通例比較舊啲，我哋適時去修訂翻啫，亦都係能夠更加反映翻現時嗰個嘅新嘅情況咯。 嗯 ，OK， 好，咁多謝曬先，郭家全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郭家全咧就係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啊，電話繼續18723111，18723111，大家點睇咧？繼續打嚟傾下噶。9點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咁我哋聽一節新聞先，翻嚟繼續傾。 媒代表嘅定義。本地傳媒只限於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下登記的媒體，非本地傳媒限於受聘國際認可機構的記者，更加是取消承認記協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變相就由政府新聞處發牌。記協職責警方針對網媒和學校媒體，35間網媒聯署反對警方篩選媒體，嚴重打擊新聞自由，更加是擔心事件只是開端，傳媒定義將會越收越窄。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警方修訂警察通例上傳媒代表的定義，有大律師分析，如果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評核標準不是公平合理明確，將會對新聞自由構成不合理的條件，做法有可能違反基本法對新聞自由的保障，或者會受到司法覆核挑戰。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昨日宣布，由於社區仍然有隱形傳播，宣布明日屆滿的防疫措施會再延長多7日，直至到去10月1日，意味著即使人數限制和禁聚令等措施在中秋節當日仍然未能解禁，飲食業界就預計措施將會影響中秋節生意，來自大家庭的市民或者會減少外出，整體生意額或者只及過往中秋節的一半。《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疫情未穩，四人限聚令等防疫措施再延長到10月1日。有旅遊業界人士憶述，以前十一黃金週每日接待60到70團內地旅客，晚晚做到3更半夜，但今年疫情下旅客幾乎絕跡，旅行社要大裁員，加上外於限聚令未放寬，本地綠色旅遊冇辦法重推，期望早日推出健康碼恢復通關，讓內地團客訪港。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房委會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0和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自從本月10日開始接受申請，房委會公布直至昨日下午的5時，居屋網上申請已經突破10萬份，以居屋暫時有7065伙可供揀選來計算，但是網上申請已經是超額認購13.4倍，超過14個人爭一伙，如果將實體表和網上交表混合計算，超額認購大約是14.6倍，即是說是每16個人爭一伙。這個是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經過近3年的研究，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昨日向教育局提交最終報告，高中通識教育科建議維持必考，但將獨立專題探究改為選修的延伸單元，和筆試成績脫鈎，日後選修考生將會另列成績作為大學收生考慮，課程內容建議恆常檢視，適時更新當代已成熟課題，避免師生過分追趕時事議題，並且支持教科書納入送審機制。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歐洲多國近日第二波疫情爆發，部分國家要再度封城， 適逢大批香港留學生回去英國升學，不少父母都陷入腦交戰，究竟是讓子女繼續學業，抑或是暫時回港避疫？港府需要做好大批港人學生隨時緊急回港準備，並且吸取先前的教訓，務必在檢疫上做到滴水不漏，嚴控本地感染，才能夠避免疫情再起。經濟日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現在是人人皆為記者的年代，圖片越多，角度越多，真相就更容易拼湊出來。連法庭也都接納過非主流網媒的影像為可信證物，自媒體的存在價值無容否定。不過近年街頭示威中充斥著假記者，甚至會借此身份進行違法活動。時評說，警方因應最新情況修訂傳媒代表定義，做法沒什麼問題。商報的時評。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昨天向教育局提交检讨报告，就着通识科提出六大修改的方向建议。社评说，对于革除通识科沦为政治洗脑工具的积弊，具有建设性意义。教育局应该是积极采纳，尽快落实，加强对通识科教师的监督问责，保障学生建立守法爱港、尊重国家民族的正确价值观。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政府先后推出三輪防疫抗疫基金，被指杯水車薪，各行各業丟鹽水。旅遊業界促請政府盡早放寬禁聚令的人數上限，以便旅行社先行復辦本地遊，最低限度能夠恢復收入，俾員工有工開。政論話，冬季即將來臨，新一波疫情隨時殺到，政府如果唔果斷出招，旅遊業應該捱唔過呢個寒冬。《東方日報》政論。 日直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这个时间东西行都有车龙的，东行的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西行就在泰安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在北港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就在马料水。另外长沙环的发祥街有水管急收，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葵涌的石梨街都是有水管急收，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的石墙楼对出一段全线封闭的。巴士路线31、35X 和小巴路线401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万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揾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2020年9月23日，警方将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传媒组织批评草率。 两间超市保就业第二期获批，承诺年底前完成回归。 新增8宗确诊，4人限聚令等措施延长至10月1日。 英国收紧疫情限制措施，酒吧餐厅周四起晚上10时关闭。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讲到警方咧修改咗通例之下咧，传媒定义啊，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31。头先听下警方嘅讲法咧，亦都听过一啲记者团体嘅意见啦。听众方面有黎女士啊，黎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黎女士，请讲啊。 系我反对警方呢方面修订嘅，因为咧，我哋而家好多人睇工作好忙啦，好多人睇新闻都系睇手机嗰啲新闻或者睇网媒嘅。好似嗰次嗰个女童咧，俾警察推跌，成个过程我哋都系睇手机睇到嘅，啲网媒睇到嘅。咁如果佢限制咗，根本嗰次就影唔到个女仔。如果佢限制咗，唔俾嗰啲记者影，即系唔俾嗰啲网媒嘅记者影，根本嗰次个就我哋就唔知道发生嗰啲事，即系限制咗我哋市民嘅知情权，即系限制咗新闻自由啦。咁可能有啲传媒会好赞成嘅，好似文汇啊、大公啊嗰啲变咗独家新闻咯，系俾佢哋影咯，即系俾嗰啲亲共啊，好似嗰啲星岛嗰啲亲共嗰啲媒体先可以影警方嗰啲，咁佢哋梗系报喜唔报忧噶啦，系咪？咁啊变咗即系大外宣咯，变咗正能量咯，全部正能量，变咗咩忠诚勇毅咯，警方嗰啲全部都系好嘢，嗰啲衰嘢就睇唔到噶啦，我哋即系筛走晒嗰啲你唔中意嗰啲咩苹果啊嗰啲，佢哋就唔中意啲记者就唔俾影咯。 不过睇翻佢而家新定义下啦，都话跟翻新闻处嗰个发布系统登记咗嗰啲传媒，咁啊不同光谱下嘅传媒似乎都喺里边嘅。由头先你讲嗰啲名嗰啲，有啲都应该喺里边嗰啲都系。 唔係喎，好似嗰次咩蘋果首一傳媒嗰陣時，好多記者都唔入得去拍喎，連你哋香港電台好多好似初時都唔俾佢拍喎， 即係 佢好似嗰啲咧佢哋認為啱佢哋影嗰啲，佢哋咁你個大公傳文匯嗰啲先俾拍喎。咁我覺得係咪影響咗我哋嘅知情權啊？ 咁呢個就另一個啦，即係出咗嗰個傳媒代表之後，咁傳媒代表嘅定義之後。會後佢就點樣執行呢？這個咁多謝曬阿黎女士提出嘅關注啊，究竟點樣用咧呢啲嘅定義？好啦，咁啊呢個話題就講到呢度先，跟住嚟想講下另一個話題，關於保就業計劃啊，好多人都好關注，因為之前就已經有第二期嘅計劃啦。政府特別提出嘅就話，兩大超市如果要再申請第二期嘅話咧，就要提出一個回饋方案嘅。咁尋日咧就見到政府話啦，兩間超市提出嘅保就業計劃申請咧就已經獲批啦。咁咧就見到百佳方面啊獲批咧。就是近1億6000萬嘅，惠康方面咧就1億8000多萬，咁都提咗不同嘅回饋方案嘅。咁一電話旁邊咧，請嚟兩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咧就屈臣氏集團嘅首席營運總監魏文玲嘅，早晨魏文玲。 早晨， 早晨你好。仲有另一位係你好，仲有另一位嘉賓咧就係息食堂嘅副行政總裁李凌君嘅，早晨。 早晨你好。 大家都關注嗰啲回饋方案係點啊？不如請翻你哋解解啦。不如魏文玲，你同我哋講講個回饋方案係點樣嘅，你哋？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第一，多謝你俾個時間我哋啦，咁可以解釋一下我哋個回饋嘅方案啦。咁啊，其實都講一講翻啦，其實保就業嗰個工資補貼咧，俾到我哋8000多員工咧，其實都係支付咗我哋即係30%嘅工資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哋就攞出嚟嗰個回饋嗰個方案咧，其實睇嗰個弱勢社群方面咧，咁我哋個總額就4000萬啦。咁我哋就從超過同20個嘅一個社福機構去到幫我哋手去派發嘅。咁我哋咧就呢4000萬咧就會用一個200蚊。 嘅一個食物券啊，應該係現金食物券。咁咧就係俾有三個組別啦，咁就包括咧係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啦，咁另外咧係有長者啦，同埋咧係有傷殘人士嘅。 嗯，咁呢啲就即係超市禮券咁咯，就淨係買得食物嘅係咪？你叫食物券去，定買乜都得？ 係啊，我其實咧買乜都得嘅。其實我哋都亦都做過即係一啲嘅 research 嘅，即係因為我同啲社福機構都合作好耐。咁我哋最緊要就俾到一啲弱勢社群嘅時候，佢哋真係用得到啦。咁其實都會睇過，都會即係考慮過啊。咁其實係咪送一啲福袋啊，或者點樣派啲食物俾佢哋好啲咧？咁我哋都會即係同佢哋傾完之後，都會希望係原來俾到佢多啲嘅靈活性係好啲嘅。因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即係有需要的人士，佢嘅需要都唔同。咁或者係我哋有時覺得係一餐嘅，可能佢哋真係會食三餐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嘅設計咧200元咧，咁裏邊咧就會分開十張嘅20元嘅。咁因為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即係知道佢哋好多時咧去買嘢嘅時候咧，咁可能一次都會50元到，唔會話好多錢。咁如果我俾張200元，佢亦都好比較難用。咁所以我哋就分咗十張嘅20元啦。咁而去買嘅時候咧，佢可以買食物啦。新鮮食品啊，或者一啲新鮮啊、凍肉類啊方面啦、啊。咁但係除咗食品咧，其實佢哋可能屋企有一啲，即係譬如要一啲米啊、油啊，咁佢亦都可以買一啲即係呢一方面糧油雜貨嘅。咁再加埋就係話一啲即係衛生嘅用品啦、啊，因為而家都仍然都係有個疫情喺度，咁所以依個200元咧就可以買到即係各類嘅產品都到。 即係其實乜都得嘅係咪？即係超市見到都得㗎啦呢個。OK， 咁點樣揀到或者揾到嗰啲低收入或者長者或者傷殘人士咧？點樣派發啊？那個方法 係啊，咁就其實咧，首先咧，我哋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做超級市場嘅業務啦。我就唔係一個社福機構，咁所以我哋都去到揾到社福機構我哋嘅即係一啲夥伴啦。咁我哋會即係頭先講嘅三個類別，其實點樣去佢哋點樣去幫我哋去真係去到呢啲有需要人士咧？咁其實譬如低收入家庭咧，咁就佢係可能係即係佢要攞一啲綜援嘅津貼啦，或者係可能有啲書簿津貼啦，或者車船津貼。咁呢一啲即係真係喺政府度攞津貼，即係都有曬需要嘅 criteria 嗰啲咧，咁我哋就即係定為低收入家庭可以係即係可以係攞到呢一個200元嘅現金券嘅。咁如果譬如長者方面咧，咁我哋可能就係攞緊一啲高齡津貼啦，咁或者俗稱生果金啦，咁呢一啲就係嗰個長者類別啦。咁至於傷殘人士咧，有需要嘅傷殘人士咧，咁就係傷殘津貼嘅人士。咁佢哋如果攞緊呢啲，咁都係即係列入我哋嘅，即係希望幫到嘅有需要人士。咁我哋就聯繫咗20個合作夥伴，咁佢哋咧都即係加埋一齊咧，其實18區裏邊呢啲唔同組別嘅有需要嘅人士咧，其實都係接觸得到嘅。咁我哋喺成個過程咧，就亦都真係好多謝我哋嘅合作夥伴，因為好短時間咧，佢就俾咗一個即係根據頭先提及過嘅一個criteria 咧，就俾咗啲數字我哋嘅。咁跟住咧，佢亦都係承諾咧，我哋將啲現金券俾到佢哋手上嘅時候咧，佢哋會逐個有需要人士咧俾翻個名字我哋，即係佢會登記翻嘅。咁亦都變咗咧，我哋真係知道去到有需要人士啦。仲要咧，佢可以好短時間幫我哋。咁我哋因為現金券咧，其實10月初就會印好嘅，因為其實我哋8月尾已經開始籌備。咁10月初1印好咧，就會交喺佢哋手上啦。咁有需要嘅人士咧，其實喺10月內咧。都已經會收到㗎啦。 OK， 我想問下息食堂副行政總裁李玲君啊，你哋今次計劃度又會扮演咩角色咧？你哋 喺今次裏邊咧，好似頭先阿 Melina 所講咧，就係我哋係其中一間嘅合作嘅社福機構。咁我哋咧就會係到時我哋收咗嗰個嘅現金食物券之後咧，我哋就會發放俾我哋有需要嘅服務使用者嘅。 咁即係譬如如果要想攞呢券係要申請啊，定係你哋已經有目標可以放到出嚟定點樣噶？ 我哋而家咧，我哋嘅我哋呢個食物券咧，我哋就打算咧係派發俾我哋現有嘅服務使用者嘅。咁而我哋嘅現有服務使用者咧，其實佢係享用我哋嘅免費飯餐之前咧，我哋已經同佢做咗一個審批嘅程序噶啦。咁、個審批程序咧就頭先同頭先阿 Melina 所講一樣啦。咁同埋我哋亦都有社工嘅團隊咧，其實每一次都會做一個嘅同每一位嘅 申請者咧，我哋會有個嘅面談嘅、 嗯。 面談咗之後咧，當佢係符合嗰啲要求嘅時候咧，已經成為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啦。咁所以如果呢次嘅現金食物券咧，我哋都將會派翻俾我哋嘅服務使用者。 嗯，咁今次有二十個類似嘅機構一齊做呢樣嘢啦，係嘛？ 係，冇錯。 嗯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今次其實嗰個叫做派發嚴唔嚴格嘅，會唔會某個人，譬如我喺多個機構咧都有享用佢哋服務嘅，咁佢可能有機會重複攞呢啲現金券，會唔會嘅？ 哦，其實咧，我哋有如果以我哋息食堂嚟講咧，我哋有兩個做法。第一個做法咧，我哋就會係我哋會知道另外嗰十九間嘅社福機構係邊間啦。咁如果我哋有啲嘅合作夥伴嘅時候咧，如果有重疊嘅時候咧，我哋會首先係將嗰啲重疊嘅我哋掹咗出嚟先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個別嘅服務使用者咧，當佢哋去攞呢張嘅食物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社工會再問一問佢哋，你有冇攞去第二間啊？如果有咧，就唔適合啦，因為我哋都希望能夠多啲有需要嘅人士可以得著享用呢個嘅服務。咁、所以我哋有呢兩個程序做嘅。 咁所以其實係有冇得主動申請嘅，定係都係等嘅？一般人如果聽到，我都想攞呢個現金券喎，咁樣應該點做呢？ 如果是我們的呢，那我們的服務使用者，那我們會轉換跟他聯絡啦。那如果是有需要的人士，他打到電話來呢，那我們都會有社工去處理他們的申請的。 好，那我想問回屈臣氏集團的首席營運總監魏文玲先，是不是都是這樣系統？剛才說可能宏觀一點，會不會有重複呢？那那些或者想要的那些是等服務機構派還是怎樣的呢？應該 是啊，阿冠林，我其實我哋都有諗過呢、這、一個即係點樣去令到唔會有重疊嘅。咁其實除咗我哋嘅合作服夥伴社福機構方面，好似頭先阿蘇怡提及嘅做法咧，其實我哋即係自己喺公司入邊咧，亦都會即係 set up 一個 database 嘅。咁、每一個嘅社福機構佢哋俾一啲名字我哋咧，咁我哋都會喺喺個電腦嗰度咧都 make sure， 譬如起碼個名字或者喺個同一個區份個名字冇一個重疊。咁如果有重疊嗰兩案。嗰陣時候咧，咁我哋再會了解一下，係會唔會同一個人，定係只係同名咧咁樣？咁、我哋希望可以即係盡量啦，係可以即係用呢啲方法去到減，即係可以避免有個重疊嗰個情況出現咁、樣。 咁係咪即係其實都唔使特別話主動申請啦，都係揾嗰啲機構派，定係都係要聯絡？ 係啊，係都係機構派㗎，係啊，因為頭先都提及過，因為社福機構其實佢哋日常咧已經有一啲、即係佢哋服務緊一啲有需要人士嘅，咁、變咗佢哋俾我哋嘅數字上面其實都係。佢日常係經常有服務，亦都係同頭先提及過嘅一啲標準，譬如佢係低收入家庭啊，或者佢係一啲高齡長者啊，或者係傷殘人士攞緊傷殘津貼嘅有需要人士，咁佢日常已經有嗰個聯絡，咁我哋根據佢嗰個聯絡同埋根據佢嗰個數字咧，去到分配我哋嗰個總額4000万嘅一個嘅現金券嘅。 可唔可以轉用嘅？即係轉讓咁嘅，一個人攞咗俾你咁樣，你都冇適應 啊！你都好多諗法。唔係，其實咧我哋以往咧都。第一次做噶啦、我哋以往都有做過，即係喺啲每一個區咧，就會有一啲咁樣同一樣嘅一啲現金券。咁其實真係有需要嘅人士咧，佢係真係好需要呢啲現金券。我哋都冇見過有咁嘅問題。 Okay. 我哋就反而即係頭先我提及過，點解話要200蚊，或者點解我哋拆開20蚊一張即係總共10張俾佢哋咧？其實我哋亦都有時我哋自己公司嘅人去探訪呢啲有需要人士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送口罩去、 okay. 有些都会跟我们讲他说好多谢你，不过我不想要口罩，我想要想要吃东西、即是我真的没钱买东西吃，其实你真的很有需要、okay. 我们没有这个担心。 OK， 好。另外想问一下，讲紧政府说回馈呢 50% 的、你们就拿了1.6亿，现在听到说回馈都4000万，那未够数啊，这里。剩翻点咧？ 系啊，嗱，阿冠林，其实我哋因为政府俾我哋嗰、那个条款啦，我哋都即系要跟翻政府话条款，佢先至话批呢个补贴啦。咁佢里边咧，其实就话有需要人即系有需要嘅要人士之外咧，其实亦都系讲到话顾客嘅。咁、所以我哋今日稍后咧，你应该第一个知道。咁我哋稍后咧，亦都会宣布咧，我哋会有3400万系攞出嚟咧，就系俾市民。3200万下落会攞出嚟咧，就俾市民大众咧系即系一个现金券，系用一个抽奖形式。 哦， 系啦，咁嗱，我讲多少少啦，因为其实咧喺呢过往几个礼拜啊，同政府嘅沟通里边咧，其实咧我知道，即系我寻晚都有睇新闻啦，有睇你报道啊，咁样，咁可能有啲都会建议，咁你不如即系直接喺个购物嗰度俾个折扣啦，吓，咁又系就，咁我哋呢个其实呢个方案咧，我哋系提及过嘅，讲紧即系根据你购物咁啊八折咁样嘅，咁啊呢个最直接啦吓，因为你购物咁啊即刻扣咗佢啦咁样。咁我哋亦都提及過咧，咁因為就如果話啊，即係要逐張計算幾多錢，咁現金券啦，咁如果所有任何顧客入嚟購物，我就俾一張現金券啦。咁啊，甚至乎係我哋就話啊，咁不如我哋交曬俾政府去統籌啦，因為始終政府就話要好透明度，又唔可以即係同一啲任何一啲嘅優惠同時間做。咁以上我講過嘅包括係即時有折扣，或者是你买嘢嘅时候俾现金券咧，咁系政府系唔收货，唔接纳。咁所以咧，我啲同事就再谂过，咁就再简单啲啦。因为基本上咧就系话，你唔需要购物，即系唔需要消费，咁都可以有机会攞到现金券。咁咧呢3200万嗰个现金券咧，咁我哋就会即时就安排，就而家申请紧嗰个抽奖嘅 license 啦。咁就用一个抽奖形式，任何市民，即系你唔需要系我哋顾客啦，亦都唔需要消费啦。任何市民你可以上网，或者我哋会安排紧电话登记，因为可能有一啲上网冇咁方便嘅话咧，咁就大家登记咗。咁就抽奖，咁我系就金券送出去咁样咯。 有冇话最大几多？咁啊最少几多啊？抽到。 我哋希望多啲人得到啦。咁啊，即系都细节，我哋而家仲安排紧。 O K， 即系会做呢个现金券。 我即刻问啊，收得多唔多个人资料啊？呢啲你攞嚟，你收啲咩？抽奖要俾资料你喎。 收我哋即係只需要係咩咧？第一就電話號碼啦，因為佢我抽到我要用電話號碼即係寫佢。咁第二就係佢嚟攞翻張嗰個現金券咧，我要對佢個身份啦。咁就淨係身份證四個字。咁我哋員工對咗佢身份啱，咁就俾個現金券。我哋而家暫時就用呢個最簡單、透明度最高，又可以你可以計到數，可以大家市民任何人都有機會嘅方法啦。 好嗱，咁呢個晏啲睇你哋個公佈係點啦。不過計埋條數先，1.6亿多，一半都要8000万嘅喎。你而家4000万加3200万都未夠數喎，都係。 係啊，咁咧，因為我哋 一分鐘啫，講埋仲有點咧？係。 其實咧，仲有即係仲有一成咧，係政府係要求我哋俾到員工嘅。咁因為個其實政府佢個好清晰嘅，就即係唔可以少過五成，就係俾弱勢社群。 邊啲員工啊？ 可以少過一成就係俾員工。咁基本上就係話喺我哋喺我哋百佳嘅前線員工。咁我哋就會喺嚟緊幾個月裏邊咧，仲有一個嘅即係。用一個現金的形式咧，俾翻我哋員工。咁政府希望都話喺呢段時間，其實我哋都要即係服務到市民啦，又可以希望有足夠嘅產品俾佢哋用，唔好話大家即係去搶一啲嘢，令到即係有咗恐慌啦。咁我哋、 okay. 我哋同事真係做得好辛苦，我哋都有獎勵俾佢嘅。不過、 okay. 我係要求 再有 OK 好，好咁多謝曬兩位先生，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是持有记者协会和摄影记协发出的会员证，不再符合警方的传媒代表定义。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警方事前完全没有跟记协商讨，认为对方修订传媒代表定义变相是官方发牌认可制度，最终会限制了公众知情权。记协将会寻求法律意见，了解做法有没有违反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的原则。理工大学编委会总编辑陈威诺说，学生以往只是持着编委会记者证到现场采访，估计警方修订传媒定义之后，阻挠会有更多，会阻碍新闻采访的工作。

百佳方面剛才講到就攞到接近1.6亿元的補貼啦。咁頭先講到有4000万咧，就會透過20个社福機構咧，就向一啲低收入家庭啦、長者或者傷殘人士咧派發200蚊嘅現金券嘅。咁另外頭先都透露咗啦，就晏啲會有詳細啲公佈嘅，就會有一個全港嘅可以有一個抽獎添，抽嗰啲現金券。具體情況都要聽翻佢哋再晏啲講啦。大方向都係一個全港性嘅抽獎嘅。咁大家點睇？大家講1872311有黃太啊，黃太你好。 是，我是黄太。 你好黄太。 我想讲下呢，其实他们早排他们申请了的啦，其实百佳和惠康都批了的。咁那些又点呢？即是我其实我是家庭主妇来的，我成日去买餸啦。咁呢排街市又不敢去啦，咁就走去超级上买啦。哇，贵到。 贵了好多啊。 贵了好多。啲椰菜呢在街市卖6蚊到的一个啦，我当顶窿10蚊啦。佢可以賣到20几-30蚊，幾倍啊嗰度。咁咧，仲有咧，平時我哋買開嗰啲米啊、油啊，都貴咗。即係主要嘢都貴啊。即係我又想問下你哋惠康百佳，即係仲要申請喺咁疫情裏面，除咗佢哋賺之外，我諗都冇乜第二度賺錢㗎啦。佢哋仲要更加賺錢，仲要申請補助。即係我都係琴晚人哋話佢啦，開始即係頂唔順先話派呢樣派嗰樣。我想問下你咁大個機構，即係可以賺到咁盡，真係唔覺得即係你哋電台成日都講啊，李嘉誠跌咗1蚊都會執法。我都相信啦，而家即係可以咁嘅。其實唔係即係社會人士咧，而家變咗咧，大家好自私咁啊！你分翻啲俾我啦。其實應該唔好申請啊。去到最後尾。冇晒啲錢，政府冇錢財赤嘅時候，都係我哋市民受嘅啫。其實講真，即係我哋而家係咪咧？佢哋攞咗錢，我哋就走去分咧。即係喂，你要分啲俾我，我揼口費啊，咁樣咧。即係唔係太差？我覺得而家社會好似好差咁咯。我覺得，即係其實你呢啲唔應該再申請啦。 OK， 好，明白，多謝曬黃太嘅意見先。跟住仲有黃生添啊，黃生你好。 是你好， 早晨黄生，你好你好。 我就建议俾两个超市，佢应该学翻有啲机构咧做得好好嘅，好似大家乐咁。你嗰啲咧，譬如话你入咗会咧，佢帮你做登记咧，净系攞个电话号码。咁咧以后咧，你只要帮衬我第三次咧，我就会俾回归你5蚊俾你。咁你超市嚟讲，你根本嚟讲可以做得到呢样嘢。我差唔多每一个嘅地区都有惠康嘅，好似公屋咁，而家呢最凄凉嗰啲系公屋啲老人家嘅。你物房署攞都系攞到资料可以俾到。你根本攞到而家为止，我冇受惠到你惠康嘅一嘢，就系社会即系话社即系机构嗰啲俾出嚟嗰啲嘢。我已经70岁啦。你不如实际啲，你反正你係同個八達通公司傾下，可以做到嘅。即係話你只要係你，我登記咗你個電話，我就可以回學翻大家樂咁，我回歸俾你3次幫陣咧， okay. 我會減十。 佢而家話搞全民抽獎添，百佳話仲好。 但係我覺得嚟講咧，百佳咧全民抽獎咧，根本嚟講係做 show 嘅，仲埋咧可能抽嘅咧就唔係全民嗰個機會。你咁樣抽法咧，根本嚟講係得益嗰啲係有，即係嗰啲唔需要幫助啲人去幫助嘅啫。 OK， 好，多謝曬黃先生啊。不過有關即係具體啲嘅抽獎計劃咧，佢哋晏啲又仔細啲公布，咁到時再聽多啲個詳情究竟係點樣做啦。不過另一方面咧，百佳嗰方面都講咗咧，就係話會透過20个嘅社福機構啦，就會向一啲低收入家庭啦、長者同傷殘人士咧發放每人200蚊嘅現金食物券嘅。不過講明嗰個券咧，其實又買乜都得嘅。好，電話旁邊咧請嚟一個組織先，有香港單親協會總幹事余秀珠一齊傾下噶。早晨，余秀珠。 早晨啊，葉冠良。 你好。你哋係嗰20个嘅機構之一咯，同百佳有聯。 係啊。 係啊。咁之前有冇同你接觸啊？傾咗幾耐同你？ 其實有嘅，我哋同屈臣氏佢哋都合作過好多年㗎啦。咁今次呢，可能佢哋都一路知道我哋嘅服務對象呢都有咁嘅需要啦，而且非常需要啦。咁佢哋就上幾個禮拜已經開始呢係接觸我哋，問我哋有冇咁嘅需要。咁我哋當然係要有啦。咁所以今次呢，我哋好好彩亦都成為呢20个 NGO 其中之一個咯。 嗯嗯，咁啊具體操作會係點啊？你嚟緊攞咗屈臣氏佢哋嗰啲現金券啊，跟住會點嘅？ 哦，攞咗梗係要派啦，嗯、但係我哋而家首先要做嘅咧，就係、是、要揾出我哋嘅會員入邊有邊啲係合資格去攞嘅。 嗯， 因為佢都有幾個要求噶嘛，唔係話係人，唔係話。總之是會員就可以攞的嘛，咁、 嗯、 我哋都要首先要做一啲嘅評估先啦，咁有邊啲合資格嘅我哋要交名單，喺28號就要交曬所有名單。 哦， 咁交曬之後咧，佢就會係派嗰啲券俾我哋咧，我哋就會通知嗰啲名單入面嘅會員咧嚟我哋嗰度攞啦，即係攞嗰啲券啦，咁佢當然要簽收啦，咁我哋都要好短時間咧就要將嗰個簽收咗嘅名單咧。交翻俾百佳嗰边啦。 嗯嗯，嗱，佢而家就话向啲低收入家庭、长者同伤残人士发放啦。咁系、有冇啲好明确嘅定义？长者同埋伤残人士就会唔会易啲咧？呢、這个相对地过咗某个年纪得啦。 哦、啊，咁一定啦。 咁低收入嗰啲点划咁嗰啲又？ 因为我哋响招收会员嘅时候咧，都有要求佢写到，譬如佢系咪攞综援啊、纾津啊嗰啲嘅，都有要求佢写。当然有写嗰啲，我哋首先可以第一时间揾到出嚟啦。 嗯， 冇写嗰啲咧，除非我哋知道咧，咁或者问佢咧，先至可以系加到落去咯。 嗯嗯，咁但系头先你话九月28号要交名单咯， 系啊， 逐个会员问下佢，咁都一番功夫嚟都。 所以我哋首先咪要揾咗嗰啲系已经合格，我哋知道佢系合格嗰啲啦。咁、有部分係佢不停都有出席我哋啲活動啊，譬如揾工啊嗰啲，都明知佢係失業㗎啦，冇收入咁嗰啲咪已經係囉。 嗯嗯。咁你知唔知每一個機構大概有幾多名額咁樣㗎，你有冇定係冇上即係你哋揾到就 唔同嘅機構又唔同啊，譬如大嗰啲機構可能數以萬計都有嘅。 嗯。 咁我哋啲屬於細嘅機構啦，咁就都係以千計嘅啫。 嗯， 咁其实我哋呢个家庭嗰个需要咧，唔系而家先开始噶啦，旧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咧，好多系因为失咗工作，因为做紧个铺头执笠啊，咁而全职变咗半职，半职变咗兼职，兼职变咗部分时间，咁可能连工都冇埋、今年就更加之啦。咁一疫情开始咧，我哋好多家庭，尤其有细路仔嗰啲咧，本来细路仔唔使翻学，阿妈有份工嘅，变啦，佢唔使翻学咧，阿妈嗰份工都唔做得啦，要辞咗工喺屋企睇佢，变得系我哋嘅单身家庭系特别系困难啲。咁我哋响旧年年头开始已经可以向外界咧呼吁咧，有啲善长人翁，如果你捐嘢咧，唔好净系捐粽啊、月饼嗰啲，不如捐啲食物啦、米啊、油啊、面啊嗰啲，咁都有啲善长系捐嚟噶。咁、我哋都好开心啊，嗰啲家庭更加开心啊，即系佢真系冇得食，佢都唔知工都冇得去搵、有啲系唔可以翻工睇住啲细路，咁佢起码有包米都食几个礼拜啊咁。咁、我哋今次百佳咁做咧，我哋觉得系好好嘅。当然我哋希望就话，如果可以多过一次咁好啦、一个家庭。200元可以食几耐咧？咁样， 对一个家庭啊，定系每个人啊，譬如长者可能两老咁样，会唔会可以一人一份？ 因为佢系讲低收入家庭啊嘛，咁、当然呢个家庭，佢哋都有讲嘅。如果呢个家庭人口多嘅，譬如四至六个，咁你俾两份佢咯。咁但系就以家庭计为主嘅。 因为始终呢啲其实都叫做变相地都系公帑啦，普及业计划之下去咗超市又再变翻出嚟做现金券啦。听落就几松喎，今次其实俾个准则都会唔会松唔松啊？你嘅 都唔可以话松啊，佢都要合资格先可以。我哋都唔可以话求其啊，我识得你个会员，我就俾佢啦，唔可以咁噶。我哋都要做足我哋嘅本分，守好呢条线。如果唔系，将来有边个肯俾我哋咧？咁其实我知道都有好多街坊啊，啲市民都话想帮，但系佢哋自己嘅条件有限，唔帮得多。我都鼓励啲超市咧，你会唔会喺我门口？收银处出面摆个箱，咁如果我买罐头，我买三罐，我买多罐，第四罐咧，我抌落个箱度，咁、变咧佢集合埋之后咧，就可以分发俾呢啲家庭咧，咁变咧一般嘅市民都可以参与呢个咁嘅捐赠计划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余秀珠倾到先。余秀珠咧就是、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啊，佢哋咧都系同百佳嗰度咧20个合作嘅社福机构之一嚟嘅。好啦，跟住又请另一位嘉宾倾下先，请嚟立法会议员郑永信一齐倾下噶。早晨，郑永信。 早晨啊，叶冠霖。 系啊，两间超市嘅回馈方案你都听咗啦，觉得点啊？ 我自己就觉得未可以收货嘅。我头先都有听到，一路都有听到你哋嘅节目啦。我自己觉得咧，对于 社福機構佢支援社福機構俾啲有需要嘅人士咧，我係冇意見嘅，亦都贊成嘅。亦都我頭先聽到，即係百佳亦都澄清翻，仲有幾千萬咧，可能係我哋做抽獎啊，俾普羅市民，我亦都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咧，整體而言咧，嗰條數目咧，我就覺得咧係太少咯。因為你睇翻，其實而家頭先你都有問佢啊嘛，其實譬如百佳佢都係講緊回贈翻七千幾萬，其實過去。不论是第二轮的计划他们加埋已经是差不多拿三亿的了。那跟着呢如果计埋上一轮呢就加埋是六亿的。那在六亿里面呢其实他只是现在呢两间的超市加埋呢都是不够两亿即是其实呢三分一都不够。那我们其实过去呢听到很多市民的意见呢其实就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还要给超市因为呢超市过去已经是在这个这样的逆周期之下呢他们还是有盈利仲係一幾大幅嘅盈利，咁而咧其實應該唔應該攞嘅，但係而家你攞咗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唔係係應該全數，其實最好整個全數咧係回饋翻俾所有嘅市民嘅。咁如果你即係嗱，你就算唔係全數，你都應該要對睇齊翻而家話俾物管嗰度嘅八成，係應該都係最少有個八成嘅。咁而家呢條數咧，就我自己就覺得遠遠係低於呢個數目咧，我就覺得唔滿意啦。 不過由呢個政府定個五成嗰個又咁，佢在商言商，咁政府嗌五成，佢攞五成噶啦。 咁所以我自己啊，因為政府呢個定呢個五成咧，我都係啱啱先知道，我都唔滿意嘅。我覺得政府應該呢個出手太少咯。應該點解我唔係好明佢個五成嗰個計算方法係點樣嚟嘅？咁你物管係點解八成？點解係超級市場係五成咧？咁呢個大家都講唔通。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咧，你仲要諗下，其實佢而家回贈有部分咧係佢哋嘅超市嘅現金券嚟嘅。咁超市嘅現金券，大家都知道佢係有現金券係包埋佢嘅鋪頭嘅盈利喺裏邊嘅。所以其實嗰個實質嘅貨價咧都唔係咁多錢嘅。咁所以其實咧，再要可能喺嗰、那個嗰條。那個上限佢攞出嚟嘅數咧，仲要再打多個字添嘅，咁所以我呢個我都係覺得唔好咯。咁咧另一樣嘢，我覺得咧其實應該最好咧，我知道有一間超市咧，佢都承諾咗咧，係話嚟緊咧佢係唔會加價。我希望咧即係兩間嘅超市咧都同樣睇齊咧，即係佢都應該要承諾，即係主要嘅糧油貨品嗰幾百件咧，都應該唔應該要喺嚟緊一段時間咧係要加可以加價咯。 但加唔加价嗰又点样转化成系叫做回馈嘅金额嘅咧？佢 我呢个冇得计噶，我觉得唔系呢个唔系嗰条数嚟噶，其实就系、是。但系佢，但系呢个我见到系其中一间超市，佢其中佢自己都有讲到呢一样嘢。咁我相信佢可能都冇唔知有冇摆落去啦。我相信佢冇计嘅。我哋向来都系讲紧咧系一个实实在在嘅数目嚟嘅。咁亦都系希望一个全普及性嘅。我知道有啲人话啊，俾个折啦。其实我都同意咧，俾个折头咧系好难计嘅，因为咧你个超级市场佢又可以将啲货品价格调整嘅。咁所以最好咧就实实在在系一条数出嚟。 剛才你說現在他都會幫一些弱勢社群、低收入家庭、長者等等那些的發放渠道你是怎麼看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因為其實現在面對的是即最困難的當然是很多基層的市民但 我自己向來我們之前的建議就希望在失業那方面是可以做多一些的譬如說之前有一塊資源我們說譬如你整個失業援助金去給失業人士樣那我覺得就會即來得比較即重點去幫到一部分的咯當然現在那些社福機構都是認受性是很大的、我覺得他們都會公平地去發放的但是都有不同 有不少的市民都會說過、可能社福機構就做開了就是那批的即有需要的人其實即是普羅市民那裡呢都希望他們做得足一點但是剛才我見到超市他都有講說抽獎啊怎樣做我覺得是歡迎的但是呢都是歸根究底呢就是現在他的數目呢我是不滿意的我覺得是太少了 抽獎那裡會不會個運作你覺得怎麼看呢其實某程度那些都是公帑來的不過轉個圈就是好像拿幾千萬全港抽 其實可能有問題的我不知道這個建議是不 是政府都已經是落實了咁我覺得即係究竟係咪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呢我諗睇下政府要睇下再出嚟講一講，同埋咧我都擔心啲個人資料嘅，即係究竟啊頭先佢雖然就話啊收咗你嗰、那個電話號碼，咁係咪都會承諾話啊即係我完咗我就將啲電話號碼全部都即係銷毀咗佢啦，唔會再記錄啦。咁呢啲我諗超級市場都要澄清翻咯。 OK， 好啊，咁啊多謝曬阿謝永信先同你傾到呢度啊。謝永信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提出咗佢啲關注啦。咁啊嗱，而家呢個嘅百佳方面有乜城市方面咧？頭先又提到咧，可能晏啲會有公布啊，有關係咪有一個俾大家去參與嘅抽獎嘅咧？剛剛講緊係3200萬嘅金額嚟嘅，嗰啲係咪超市禮券嗰安排咧？咁可能大家再留意翻啦。繼續聽下聽眾嘅聲音先，仲有陳生添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 早晨陳生。 我咧就聽到你正話話超市屈臣氏啦，同埋為。 维康， 即系嗰个屈臣氏，佢都话抽奖嗰度咧，我觉得嚟讲佢系好大问题嘅，因为佢抽奖咧，你要帮陈师有机会抽奖，佢平日已经系做紧噶。 咁佢头先就话系唔系佢嘅客都得嘅，即系唔需要佢哋客户都得嘅，市民都得。 唔系啊，佢系帮衬咗先有机会抽奖，我哋都 曾經是知道有咁乜嘢嘅。 嗯， 因為所以咧，我建議俾佢咧，你不如學翻人哋大家樂咁兩間超市，八達通裏面差唔多個個都有嘅。咁、 嗯、 你點解唔會去學翻人哋大家樂咧？你幫襯我三次，第三次我會回歸幾多錢俾你？佢係每次咧，你幫襯我第三次，我會回歸5蚊俾你。佢已經做咗好耐噶啦。呢啲嘅形象咧已經做得好好啊！佢唔理你係長者或者咩事，反而咧最低收入嗰啲咧係有益處嘅。我只要幫襯第三次我已經有，即係兩間超市咁多門市，你話做唔到，我唔係好相信。你好似公屋咁，你根本嚟講，你問房署都攞到資料啦。你使咩要嗰啲社福機構？社福機構根本嚟講咧，佢係要睇你嗰、那個你到底。是不是真是假呢？根本是在做租又是做马的。 嗯。 那我反而觉得你说你不如问房主里面有几多个老人家是有单身或者咩性那些 是有需要的。咁、 okay, 啊， 根本 系 唔到資料嘅。 O K， 好多谢晒陈先生啊，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不过头先访问屈臣氏集团，听佢哋嘅首席营运总监魏文玲讲咧，就佢讲到就话唔系佢哋嘅客户咧都可以参与嗰个抽奖嘅，咁就可能呢个应该系新计划嚟嘅，可能就同之前嗰啲做开其他抽奖计划就唔同嘅。不过都系嗰句啦，晏啲睇下佢哋有冇记者会进一步交代啦。今日就倾到呢度先，听日八点继续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讲到有思想的复制人，相信首先出现在大部分人脑海的桥段都会是一场叛变。但是别让我走入面，从出世就注定要奉献器官给人类的复制人，他们只是很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这个可能跟海尔森由细就教导他们要接受自己的宿命有关。在这里就好像一个血色的预言，警惕我们洗脑教育究竟有几咁可怕。 书入面复制人的外表和人类无异，甚至连思想行为都和我们极为相似。他们有爱人的能力，有性欲的需要，懂得妒忌，亦会自卑。从小到大，他们都不停地观察和学习师兄师姐的生活。当主角露丝年纪稍长的时候，他甚至学电视入面的人感，从背后用双手搣汤米的双肩来表示亲昵。这样难道不像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努力地去模仿别人，拼命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吗？ 当科技发展到可以将肉身复制，但是灵魂可不可以被复制呢？当复制人拥有独特的想法，想对生命有更多的掌握，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已经成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同样值得被我们尊重，值得拥有自己的人生？ 如果仍然觉得复制人的问题太遥远，太不切实际，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的人生从一出世已经被社会或者父母敲定，那我们和复制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断在心里面向角色呐喊，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一直活在既定人生进程的你，又有没有为自己勇敢地对抗过世界？还是你都只是好像海西、汤米和老师一样认命地接受了宿命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别让我走》，作者石黑一雄，由双周出版。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经常听人讲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知己真是咁难求？朋友怎样变成知己？要成为知己密友，先决条件是啲咩呢？同自己本身嘅性格有冇关系？林佩里同嘉宾李佩瑶一起讲做自己知己。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